京时间11点整。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科学防疫众志成城特别节目。现在我们把信号切换到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听众朋友您好，刚刚您转播到现场的是我们第264场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此刻呢，我正在现场，我是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孙刚。稍后的发布会呢，将会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主持。有关单位呢，将会发布信息。您除了可以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交通广播收听发布会的内容之外呢，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在线收听。那发布会还有一会儿开始，照例我们来关注几条疫情防控方面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卫健委今天上午通报，昨天0点到24点，本市新增1例本土确诊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3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没有新增境外输入的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例本土的确诊病例，也就是昨天大家已经关注到的，是通州区报告的，现住通州区宋庄镇华清画室的宿舍，11月28号呢，前往陕西省西安市去考试，12月14号，这名学生呢是持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回的北京。12月18号，因为健康宝的弹窗提示要进行核酸检测。12月19号，也就是昨天，报告核酸检测结果呢为阳性，当天呢就转到了定点医院进行隔离治疗。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等结果，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呢为普通型。我们再来看另外的3例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确诊病例一，中国籍，12月18号从瑞典出发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海关经过健康筛查并且进行核酸检测之后呢，经过闭环管理运送到了集中隔离点，当天报告核酸检测结果呢为阳性，12月18号转到了定点医院。综合流行病史、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和影像学的检测结果，那诊断是昨天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呢为普通型。确诊病例二呢，同样是中国籍，12月17号从英国出发，12月18号经瑞典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海关经过健康筛查并且进行核酸检测，同样经闭环管理运送到了集中隔离点，当天核酸检测报告呢是阳性，12月18号转到了定点医院，综合相关的检查结果也是在昨天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呢为轻型。确诊病例三也是中国籍，12月18号从瑞典出发到达北京首都机场，同样是海关健康筛查、核酸检测，然后闭环运送到了集中隔离点，当天呢核酸检测结果呢是阳性，12月18号转到定点医院，综合相关检查，昨天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呢为普通型。目前呢已经对确诊病例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并且按要求呢落实了相关的管控措施。昨天下午1点半啊，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画室的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通州区呢立即对阳性检测者启动了转运。画室方面表示，这名学生本月14号从西安进京，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啊，他是14号从西安考完试之后持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回的北京。那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陈长松到达现场之后，从昨天的现场发回的一个报道的情况。 我现在是在通州区宋庄镇华清画室向北大约1.5公里外的徐宋路和双塘街的交叉口，那这里呢是附近的一处核酸检测采样点，现场呢已经看到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队，附近有很多的这个画室的学生，包括老师以及附近的居民都到了现场进行这个核酸检测，有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提醒大家保持距离，戴好口罩。那根据北京市通州区的疾控中心通报，12月19号 下午一点半，通州区宋庄镇小铺村华清化市的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是阳性，通州区也是立即响应，对华清化市进行管控，同步开展流调溯源工作，对阳性的检测者启动转运，对排查出的这个密接、次密接人员隔离管理。我是在今天下午4点半左右到达了这个华清化市附近，现场多条进入化市的路口呢已经是封闭的，并且拉起了警戒线，现场呢也有这个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相关的作业。那这处化市呢是在徐宋路和小铺工业区路之间的这么一处化市，现场有多位居民告诉我说化市有上百乃至近千名学生，那现场在排队进行核酸检测的一些学生也告诉我，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结束了美术联考到宋庄的各个化市来进行集训的同学。 来这儿多长时间了？ 来这儿有俩礼拜了。 附近有很多化市吗？ 很多，也二三十个，大部分都是高三，大部分省份都是12月4号联考完事，大概过1到4天能来，一般得待至少俩月吧，主要是为了校考。我是3点半通知有疫情了，完事4点过来核酸。 华清化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这名学生是本月14号从西安进京的，进京的时候也做过核酸检测。 新闻广播记者呢，昨天了解到，流调的队伍呢已经是赶赴了现场，在阳性结果出来之后啊，已经对封控的华清化市的人员进行了1:1的核酸检测，那排查出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员呢将会进行集中隔离。由于这个化市呢一直是处于半封闭的管理，所以这个流动性是有限的。另外，化市所在的小铺村目前常住的居民有10000多人，疾控部门呢也已经对周边居民进行核酸检测，并且加强社会面的管理。接下来的几天呢，将会按照要求对封控区的人员及环境进行多轮核酸检测。目前呢，国外疫情高发，国内陕西、浙江等多地报告了本土病例，全市疫情防控也面临着境外、境内双重的风险。那为了有效控制和降低疫情传播的风险，北京市疾控中心呢也是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如果有以下情况的人员请主动报备。您听好了，一个是与发布的病例轨迹有交集的人员啊，一个是12月13号含当天以来途经陕西延安市宝塔区的，12月11号含当天以来途经陕西西安市未央区、莲湖区、长安区的，还有12月6号含当天以来途经江苏无锡市宜兴市的，12月5号含当天以来途经广东东莞市的，还有12月4号含当天以来途经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碑林区的，12月2号含当天以来途经浙江杭州市上城区、含江干区，还有拱墅区、含下城区的，12月1号以来含当天途经浙江绍兴市上虞区的，还有11月24号含当天以来途经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这样的一个地区的，还有一个就是11月22号当天以及之后以来途经浙江宁波市镇海区的，还有一个就是11月4号含当天以来途经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洲里市、扎赖诺尔区，还有新巴尔虎右旗的，再有一个就是10月18号以来含当天途经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陇川县的。接到外省区市各级疾控中心电话告知的密切接触者等风险人员呢，也要及时的向社区单位、宾馆等等主动报告，配合做好集中隔离、居家监测，还有健康的一些监测、核酸检测等等各项的防控措施。如果接到通知呢，要做到不外出、不接待来访的亲朋好友，收发快递呢要做到这个无接触的配送。还有一个就是提示啊，需要居家隔离的人呢请配合管理足不出户，不需要居家隔离的人请减少外出，必须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本人和同住的成员尽量不外出、不聚集、不聚餐。健康监测期间，来返京的人员和同住人员一旦出现了发热、干咳、咳痰、咽痛、乏力、腹泻、味觉异常、嗅觉异常等等的症状呢，需要立即报告社区，配合开展核酸检测。不参加社会活动、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打网约车等，要戴好口罩。发现了情况要及早到附近的医院发热门诊按规定就医，不要自行购药服药，要向医生主动告知生活史、活动史、接触史以及身体的异常情况。同时呢，北京疾控提醒广大市民，一个呢就是倡导市民啊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密切关注近期国内发生疫情的地区疫情的进展情况，不去中高风险地区和报告确诊病例的地区旅游出差。另外呢，机场、车站、道路卡口等交通枢纽，还有各宾馆、酒店、民宿等单位要加强排查管控， 按照相关规定严格落实测温验码、查验核酸证明等等各项防控措施。第二个呢，就是坚持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大家还是要科学佩戴口罩，不握手，勤洗手，常通风，尽量的不去人群密集、空气不流通的场所，自觉遵守防疫措施，在商超、还有酒店、影剧院、体育场、公交车、地铁、机场候车室、还有道路卡口等等工作场所呢，一定要配合戴好口罩、验温、测码这些一米线等等的防控措施。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呢，要坚持全员健康宝扫码登记入内，保证疫情发生时流调人员可以快速通知到您，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同时也是保护其他人的一个健康。第三个就是严格落实个人的防控责任，因瞒报、虚报或没有按规定落实防控措施引发新冠肺炎疫情传播风险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将会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予以追责和处罚，严重者会依法追究您的刑事责任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从昨天举办的北京党建引领接宿急办改革论坛上了解到，从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12345市民服务热线对群众疫情期间的急难筹盼提及响应优先办理，共梳理疫情防控诉求31类、158个具体事项，设定2小时、24小时两个办理的时限，全力解决物资保障、疫苗接种、小区封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为了汇集疫情防控的社情民意，共绘制涵盖了60万条疫情数据的风险区域分级图和点位图，报送疫情防控信息近2000期，疫情相关诉求响应率呢始终是保持在100%，解决率、满意率都达到了90%以上，为政府制定防控政策、完善防控措施提供了重要的支撑。2022年元旦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呢，已经于上周五呢正式开抢了。可能元旦假期想外出或想回家的朋友已经抢到票了哈。伴随着元旦春节客流高峰的到来，近期呢各地也是加强了防疫的举措。目前已经由像咱们北京、还有陕西西安等多地提出了需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进入本地的一个通知。那近期呢，国内疫情呈现了传播链条多、局部散发和小规模聚集性特征并存的一些情况。受疫情影响呢，各地也在严格的加强远端管控、严格的进京管理，同时呢，元旦有出行计划的旅客需要注意核酸检测等等的要求。刚刚我们也说到，北京已经是明确了哈，要严格进京管理，进返京人员呢是必须要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加北京健康宝绿码才可以进返京的。14天内有一例及以上感染者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的人员是严格限制进返京的。14天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市、区其旅居史的人员是非必要不进京的。陕西西安呢也是明确，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区县人员严格限制出行，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市的其他区县的人员非必要不出行，那确需出行的需要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所有省外来返西安市的人员也是需要提供48小时之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黑龙江哈尔滨呢，此前也发布了公告，提醒广大市民群众非必要不离开哈尔滨，确需离开哈尔滨的呢，要经过所在单位、社区、村屯或者是属地区县市指挥部来批准，并且呢，需要持48小时内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这2次的间隔要大于等于24小时，同时凭龙江健康码的绿码通行。另外呢，在河南连日来，河南多地也是发布了通告提醒，倡导呢就地过节，主要是为了降低元旦春节期间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传播的风险。除了常规的疫情防控的要求之外呢，其中三门峡鼓励民众驾乘私家车和错峰返乡，新乡、平顶山、濮阳等地市要求从省外返乡的民众需要提前告知具体的返程时间、健康状况以及14天内的旅居史等等的信息。还有呢，河南部分地区在通告中提到，在外务工、上学、经商的民众尽量就地过年，确需返乡的人员呢，需要提前48小时向目的地的社区、村或所在单位报告，详细的告知返程的信息等等，同时呢，要提供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另外呢，我们看到除了要求旅客持有核酸检测证明之外，各地的火车站也是采取了多项举措，对旅客加强体温检测等等， 比如目前上海的各大火车站对进站旅客是开展测温工作的，其中进站一次出站一次，各个火车站的出站口呢也都安排有专门的人员逐个检查旅客的健康码。河南焦作火车站引进了测温机器人和移动消毒机器人，对进出车站的旅客进行无接触测温，对候车室进行全方位不间断的消杀。